欢迎我他周报，我是杰达， 我是末日。 今日2022年6月20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开始之前，我报咗啲附文先啦。死者为大，一贯嘅。声优同埋演员竹内幸辅就离世，就系享年45岁。咁佢比较有名嘅角色就系《网球王子》里面。配角角色嘅啫，我只喺官方应该所有介绍都系介绍呢个嘅啫，咁就得。去到天根光啊，因为我唔好，我唔想睇《网球王子》就唔好熟啦。 ICU 廿一都有份嘅，就但系都系啲配角类啦，因为其实佢唔系好喺个声优嗰边去噶，佢主要系演员啦。最我唔可以叫搞笑，不过算啦， 搞笑系佢搞笑艺人嘅，以前做过。 因为佢搞笑艺人，而佢个最后嗰、那个喺个 Twitter 最后嗰个位就系、是，哇！我个肚突然间好卵痛，如果为以防万一，我喺度留，我留个言先。结果嗰句就真系变咗个 last 一句。咁啊， 佢都冇讲到佢点样走啦，咁就 我估嗱，你真系个鸠估嘅啫。如果系个肚突然好卵痛，有可能系急性阳痿炎引起嘅败血症，或者系败血性休克。咁啊， 呢就冇讲啦。呢啲 我估佢应该唔会再讲噶啦，因为佢嘅个而家新闻出晒嚟之后都冇提到，咁就应该系唔想讲。因为其实因为病咧唔系好严，唔系好特别嘅，需要告话俾人听咧。呢啲演艺人未必会讲俾大家听佢做啲咩事。咁啊，讲完副播就 好啦。咁呢单就系、是、虽然就平安就冇事啦，但系 好彩救翻啦吓，总之冇事啦。 救翻就都其实都好麻烦，就系前声优松永真穗就自杀不遂。咁佢嘅之前佢其实所谓代表作啦，就系、是、Love Live 里面配统堂英灵奈。之后咧佢退出咗声优界，做咗 DJ。其实咧就佢精神不稳定，其实就一直流传嘅，因为曾经佢有讲过自己啲性生活点点点有咩嘅，即系其实佢嘅精神唔稳定咧系传过嘅，有人，但系估唔到真系自杀咯。咁就跳楼嘅，咁而家就坐住轮椅，就佢就佢个 Love 嗰日嘅网志咧就话佢而家就开始尝试唔用轮椅啦，即系咁佢情况就其实就躁郁症，呢种系其实真系几麻烦，即系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是、张国荣，因为呢种情况就唔系当时唔系在于你身边人关唔关心你，而系当事人觉得就算你再关心你，佢当时觉得冇人关心佢，呢个系最麻烦嘅。我所知道呢种病其实一定要食药。你正靠心理医生系搞唔掂嘅，要食药去压止某种食嗰种某种食药嘛，种某种激素嚟血清咧？ 唔系压止，佢系因为佢个血清素回收机制问题。呢个系心理同影响到生理，或者调翻转嘅，要两者系兼行嘅。有人系因为精神唔好喺身体上面反映咗出嚟，亦都有可能调翻转系个佢无啦啦冇事冇干，真系唔系关精神事，而系佢可能唔知边度受咗创伤，所以令到个回收机制差。两者都有可能嘅，咁啊，我顺便一提啦吓，呢个香港系有一半人有中至到重度嘅抑郁嘅，唔系躁郁啦，系抑郁。躁郁嘅意思就系狂躁症加抑郁症交叉，系啊嗰种。我啱啱嗰个香港有一半人又有嗰个叫抑郁，中度重度啊，系即系理论上应该要睇医生嘅程度嘅。 我爸爸都有呢个问题。 我哋两个呢度两个可能有一个噶啦，一半啊嘛。 系啊。咁即系咁样讲翻重永咧，就系、是、佢有本身躁郁症啦，跟住就有酗酒嘅，其实去之前佢用酒精中毒嗰种啊，去到咁佢就自杀之后，而家就睇佢个网志就似乎开始有啲好转啦，即系睇佢文字嗰、那个即系走向咧 ，feel 到佢开始有啲好转，即系希望佢好得翻啦。因为其实比肉体方面，其实真系心灵上问题更严重嘅，呢啲系。 顺带一提啦，如果个个听到呢个都唔记得咗，都唔清楚呢个系边位咧，就系、是、Love Live 入边阿拉神入边嗰个其中一位成员 系啦。 咁啊， 咁就得佢一个退出咗声优界噶啦，就之前做过 DJ， 咁、就即系祝佢好，即系希望佢好翻啦。 因为演艺圈其实呢啲情况都真嘅几常见。 哇，都系头先我先讲咯，张国荣咪系咯，即系我只有间就系你用张国荣例子最简单就系、是，咁张国荣冇朋友咩？冇人关心佢咩？佢事唔好咩？问题就系，当一去到一当有呢种病嘅时候咧，就呢啲嘢唔完全冇意思嘅系。 咁啊，顺带睇下日本嘅抑郁率系20%，全世界最高，系除咗香港之外。咁啊，都系啲病啦。我哋好似好耐冇提过咯， 完全唔重要新闻，因为其实本已经冇人提噶啦。我甚至喺啲已经唔少活动咧，冇咗咩阻隔板啊、口罩呢样嘢噶啦。 啊，基本上系除非系佢嘅感染系影响到佢演出啦，如果唔系都冇人睇嘅。 咁咧就系竹内良真就演员嚟嘅，咁之前做蒙面超人 Drive 嘅男主角，咁就因为感染咗，所以就要暂停演出，即系放咗祭拜大假到啦。好啦，咁依家咁讲完嘢，就讲下啲新作消息啦。有少少意外嘅一套，其实我当时评价好高嘅所以奇幻作品啦，《物怪摩摩洛克》。咁就宣布制作剧场版，亦都宣布拍舞台剧。多呢套作品我对其评价系相当高嘅，因为佢本身个剧即系个演出手法好啦，当然系唔会红嘅。我肯定就系唔会受欢，即系唔会话好卖嘅。 我肯定唔系大众会中意嗰种，但我有 friend 系开心到癫咗。 系啊， 因为呢啲咁嘅作品咧，基本上真系你收得翻钱。都已经是已经是慢下已经偷笑㗎啦。咁啊顺带睇下佢哋都有舞台化嘅。 呢套舞台剧最好嘅，因为佢本身嗰种风格其实好舞台剧风嘅。咁佢拍舞台剧系比起拍动画嘅我觉得更加合理。 最少比动画画面冇咁赶下囉。 好啦，跟住另一套啦。 跟住就系一套基本上一套甜卵到漏嘅嘢，白胜女与黑牧师，一个好多小毛病但系好可爱嘅胜女啦，同一个对佢无微不至照顾嘅牧师之间嘅小故事， 放闪日常啦，四个字咁衰， 即系闪光弹嚟嘅，基本上就系、是， 中意睇呢个嘢就睇噶啦。好啦，跟住另一套就唔知点形容好啦。咁之前讲过嘅高日拍第一次用女性做主角。因为其实严格嚟讲，零八零唔算女性做主角嘅，佢系严格系个僆仔做主角。咁呢条真正嘅女性做主角啦，就动画唔嘅漫画小说嗰啲，就水星魔女。重点系首先监督系完全揾唔到任何资料嘅小林宽，系唔知乜水嚟嘅。而一个唔知乜水嘅监督搭个系扣系我最亲爱大河内一流，睇到真系汗都滴埋落嚟。因为大河内一流嘅绝技就系将一堆好爆嘅料夹硬凑埋一齐。结果出现一堆就超展开，再加超展开。 是我想，不过咧就其实近年都即系有揾到佢嗰种正确打开方法嘅，就系唔系谂俾佢写结果。 系啦，同埋要压制佢咯，即系个监督要即系好之前个女性侦探片咁样，你压得住佢咯，你要。你唔好俾佢太过自由发挥，因为谷口角阿大雄喺佢台湾访问嗰时台湾嗰时访问过谷口系唔理佢嘅，写老收嘅时候饮佢乱嚟嘅。 顺便系我搵咗资料啊，真系唔识噶，搵资料嗰阵时搵到一套叫《遗迹守护者》嘅作品，系佢做导演嘅，所以呢套应该系个小林宽第二套做导演嘅。顺带一提，佢都有做《Tiger and Bunny 二》啊嘅分镜，即系佢之前系做分镜嘅啫，去到。即系应该系初试着色作色嚟嘅，咁呢套点睇点啊？点讲都算系 Bandai 重头作，揾个新人去，即系唔知系咪咁样惊佢之前太过有性格咧，搞到好难控。你知道咧，其实你知 Bandai 几阵中意去搞鸠跟顿，尤其是正翻呢套系我哋一般叫做叫咩啊？最重头嗰个嚟噶嘛？ 应该咁应该咁讲啦。Bandai 对于武力介入系好擅长嘅，甚至有讲嘅就系佢有铺人。 由 C 打后每一套佢都武力介入咯，系讲再介入多定少？ 冇话啦，甩辉你估介入得少咩？ 咪系咯， 甩辉介入最少嗰套就系红少，因为红少根本唔关佢事。 咁啊，所以佢而家系个监督系乜人唔紧要，到导演系乜人都其实都唔紧要。我之前都一路讲噶啦，你就算系铁姑都好啦，俾人屌到咁样开花都好啦，导演同编剧都系 硬食嘅啫， 都系硬食嘅啫。佢唔可能屌出嚟，都要话边得冇力介入，系我嘅错啊！即系你见阿福田嗰两夫妇后屘暗示咁样讲出嚟，即系我成日严重怀疑系咪佢哋爆料，佢哋入边啲人爆料嘅，真系基本上系。你咪听我嗰啲得翻一个礼拜去配音啊嗰啲嘢咧， 多得很啦 ，Bandai 神话事，因为冇呢样嘢正常合理嘅，因为你关乎模型啊，个导演师，当你个 project 咁大嘅时候咧，啲嗰班咁嘅高层咧一定会出声嘅。 但你学识下，即系学下教训咯，大佬，你每一次插手都冇好结果噶，算捻数啦。 所以我算啦，呢个嘢就 喂，而家调翻转铁姑啊，你用我讲两个铁姑喺当初。个模型唔好卖咩？屌嗱，性真系，即系你硬系要插只手落嚟，有冇好卖到啊？冇啊嘛， 即系冇错，你可能对佢你好紧张好成，但系你放手你俾佢由得佢做啦，即系冇即系你而家咧，以前咧咁 Q 多跟抌咧，即系而家密度低咗好多啊嘛。之前今套唔得咪下套咯，但系你而家几耐冇见过跟抌咪剩翻啊？ 高达系少咗嘅，其实系 即系我尤其是剩翻，之前踩咁出 spin out 啊嘛，就系唔敢出剩翻啊嘛。 不过有一样嘢就系、是、咁根据Kiss My Fit 嘅宮田俊哉话斋。新歪最有名动画系乜嘢啊 ？Love Live 而家的确系老老实实， 而家都仲系吹咩？咁 Love Live 系红啊嘛，不过依个唔系重点啦。总之就依套嘢就姑且唔系我睇过女主角嗰个官方插图，我第一个反应就系点解咁似而家 Miss Marvel 嗰个女主角咁样嘅？嗱、女主角唔多可爱系可以理解嘅，因为依个通常女性向作品咧，女主角太可爱会带嚟问题嘅。 OK 我觉得 OK 啊，老老实实，个 look OK， 件衫普通嗰啲，但系正常嘅，人哋军服嚟嘅喂。 同埋个样唔系，即系唔系话传统嗰美少女咯。 你真系画到成个吉奇观音画嗰种咁啊，咁样啊，真系俾人屌嘅会。 我又唔想用猪派形容， 真系衰。 好啊，咁依套嘢就捉佢好运啦。 比较大问题系机设咯，即系人设，我觉得 OK 合理嘅，但系。机设就真系有啲渣，啲机主角机 OK 嘅，但系啲配角机嗰啲，喂大佬成部放大版 SD 高达咁样嘅，即系嗰啲环太模啊，嗰种咁嘅程度啊，喂系即系佢系除咗手长脚长少少之外咧，成嚿五短身材咁样，做乜啫你？即系系 个个揸啲大模咁嘅 size 啊，不过唔重要啦。 咪就系咯，好啦，跟住spin out 作品啦吓，柯南嘅 spin out 作咁就系、是、 又系 Netflix 嘅。 即系黑掹掹得只眼嗰个啊，唔系指某一个人啊，其实本来唔系指某一个人嘅， 系反派都系呢个样噶啦。 系个凡系凶手，如果要喺画面出现，而佢嗰阵时唔可以显示嗰阵时咧，佢系用佢就系一个完全冇外观特征嘅角色啦，叫做而嗰嚿嘢沥青就叫反贼。咁后屘又变咗正青嘅，本来唔系嘅，本来系沥青嚟嘅啫。咁然后就出佢嘅 spin out 作，咁基本上你都估得到系搞笑作品嚟嘅。 而再加咗系大地丙太郎 啊，都几耐冇见佢执到了。咁啊，佢十月就会喺 Netflix 上映啦。 好啊，独占喎，不过我觉得通常都系都唔独占好耐啫。 应该系一路都做埋呢啲咪好短嘅作品嚟嘅啫嘛，呢啲系呢 spin out 作对你当系电影啊嗰类嘢啫嘛。咁啊好啦，呢个都应该都系 spin out 作啦。呢、這个八士光年， 光年正传，光年正传，香港亦做系。咁就佢因为佢有女性之间接吻镜头，咁咧中东啊东南亚全部禁晒。 嗱，先讲中国系冇日上嘅。 中国其实已经好耐冇荷里活片上噶啦。去到一个情况就系啲有啲评论讲法就系荷里活放弃咗中国噶啦，已经因为太过烦。 其实唔系荷里活放弃中国，系中国拒绝咗荷里活，而荷里活放弃咗继续敲门 去讨好佢。烦啊，太烦啦！因为就系我唔知道你得闲冇嘢做，你又咁样；得闲冇嘢又咁样，索性唔好肥。 唔系重点系我赖你袋底，你都闩门。 咁不如索性系唔好烦啦。 即系本来咧，佢哋觉得系冇错。虽然咧佢哋系好捻烦，但系佢哋好捻有钱，所以我哋都唔介意赖佢袋底嘅。其实荷里活系唔介意噶。 咪就系都系赖咗我。咪就奶你都冇用嘅话，不信你好烦啊，肺痛。 即系你我奶你都系咁样咯。咁我要考虑个风险就系，如果我当初预咗你有你嗰边个票房成咁，最后你禁播或者搞到一半你同我禁嘅话咧，佢其实系会蚀钱噶。 但如果一开始就唔预你，咁你又如果你肯你开播，我咪当多 bonus 咯。 系咯，最多咪当数少啲咁样，我最后我出嚟嗰阵时候，咁啊冇事啦。先讲虽然咧就我哋唔系要讲《光年正传》同中国相关，不过睇一睇。 咁《光年正传》系未得，我未得闲睇嘅，咁应该都会睇啩。因为其实我对于《Toy Story》呢个系列就麻麻地热心 嘅 啫。 顺便都系啱啱禁播嘅国家，基本上都系穆斯林国家，即系沙特阿拉伯啊、中东嗰啲九花国家啊，同埋马来西亚、印尼。好多人都唔清楚，即系我发现好多香港人都唔知道，马来西亚同印尼理论上系穆斯林国家嚟嘅，即系 因为算应该咁讲就系马来西亚系大系属于叫比较开明嗰 part 嗰脱啦。属于比较性嘅啫，呢啲嘢都系 世俗派啦，叫做 世俗派啦。好啦，跟住就系 呢个即系我唔知 纪安歌手出道， 我唔知应该点样讲呢个消息啊，因为 其实几个人嘅咁就叮当里面我叫都系叫叮当啦。咁纪安咧，终于佢歌手出道啦。咁当然啦，木村郎啦， 其实唔意外嘅，因为玉川洋系唱得嘅，而且唱得几好嗰只添。咁佢而家帮拉打 relax 唱主题曲，佢都有份嘅，所以我系唔意外。重点系首歌咧，佢好复刻翻我是纪安妈2022作曲系当年嘅纪安蜡笔和也。 即系佢系用翻嗰阵时嗰个嘅 经典嗰、那个经典主题曲。 即系呢首歌唔系今次特登做出嚟嘅，攞翻当年一个由佢嚟唱咁样嘅啫。 我好想听嘅，因为我对于阿木村昂嘅歌声其实系几正面评价嘅。 嗱先讲啦，虽然阿木村昂系唱歌 OK 嘅，但系呢度入边咧佢系 catchasong 嚟嘅，所以 我期待咯，睇下佢有咩发展出玩出嚟咯。 佢系用翻纪安把声唱出嚟嘅，但系佢唔算特别地唱得难听。即系佢冇演出埋呢部，唔系好严重地演出埋呢部分，但系绝对唔系唱得好听嗰种。 O K 啦，反正但系讲真，买一日唱片你都唔会预佢系为咗好听噶啦。 啊，绝对，但系放心，唔系魔音霍鲁，我帮大家听咗啦。即系唔系魔音霍鲁，即系虽然其实我比较期待噶，本来即系老实实讲啊，你都唔会期待佢唱得好好听噶啦。即系我其实比较期待反向啊，我期待佢魔音霍鲁噶。 简单过嚟睇歌。 系啦，即系有啲似当年 Lucky Star， 虽然系真系当年啦，要讲 ending 嗰阵时啊，喺度唱卡拉 OK 嗰阵时嗰种感觉咯。 即系俗称咪睇歌咯，通称就系、 是。好啦，咁啊， 跟住就系又系每周贺佬啦。 啊，咁啊，好啦，拉咧就终于肯舍得去新增个使用规范，写到明个烤肉嘅问题，因为之前一路都嘈烤肉盈利与否嘅问题。咁而家讲到明，你守规则嘅话，你开 YouTube 盈利模式，我系唔会管你嘅，即系佢即系默许啦，叫做有少少废话就系、是、你烤肉的话要加来源同埋原标题，咁啊即系当然系方便导流翻落去原片度啦。咁呢个其实向来都系正常烤肉频道嘅做法嚟噶啦。咁咁另外第仲有佢好在意，但系应该冇乜人好 care 嘅，就系唔好宣称你系个影片嘅版权持有人。 因为咁呢样嘢系好正常嘅，有个之前嘅例子，但你点知啊？呢世上咩傻嘢发生噶？ 因为系以前系真系发生过有烤肉组之间嘅斗争，无论系因为利益又好，因为嘈唔掂又好，因为甚至佢因为佢推嘅问题都好啦。佢互相用版权去控告对方，力恶用呢个 YouTube 嘅版权嘅嘢啊！即系意思就系、是、以后再有人用呢啲手段嘅话，我唔理你边个做，边个唔啱，边个唔着，用嗰个同俾人用嗰个，首先你会俾人俾好啦啦喐你先，即系俾人搞嗰个就系睇再睇啦吓。 总之就直接讲句就系、是。总之一冇问题就一律杀，话知你边个唔理边个啱边个错，冇人白纸入咗。 同埋之前305山基本上几乎佢就重刷一次，基本上我觉得会犯嘅人依然会犯嘅，就係、是、直播结束之前上传。因为我之前讲过啦，因为佢如果好长嘅直播，三四个钟头直播啊，可能头半个钟头嘅精华你剪成几分钟，绝对系会快过佢收台之后个直播上自动上传返 YouTube 嘅。所以佢而家就禁止呢样嘢，因为咁样系好抢佢收视嗰类嘢，即系损害到个官方利益啊！一样，基本上都系废话嚟嘅。呢个基本上系一个稍微守少少规矩都会遵守嘅烤肉频道，会遵守嘅频道。佢而家会加翻几条，只系官方再讲一次，就有啲唔系好听话的咁啊。咁佢就落翻个规矩，因为到时咧你就可以话喂你唔遵守呢个公开授权，我而家可以直接识喐你，咁你就冇再话以大欺小了，即系唔系为言之不预你咁嘅意思啦吓。 好啦，跟住有一单负面笑，咁就Microsoft 宣布6月中就终止对 Internet Explorer 嘅支援， 即系现在我哋录音呢刻已经理论上系终止咗嘅， 虽然。其实大部分人都唔会在意嘅，因为正一般 end user 嘅话咧，你嘅 你甚至都唔会再用 IE 去攞 com 啊，攞 Firefox 噶啦，你直接用Eagle 去攞噶啦。 因为你开 Window 入边预设嗰个就唔再系 IE 啦嘛。 系啊， 即系不过顺带一提，佢而家喺 Win 十打后开，你直情系唔俾你开嘅。但系我而家个又系 Win 7，所以我而家呢一刻 now 录音呢一刻我系开住嘅，不过我都唔知开嚟做乜嘢。 咁就作为睇真系一个老电脑用户啦，我睇住 VIE 出现嘅，当初佢攞嚟打 Netscape 弹出嚟东西，睇佢出嚟，真系睇住佢生老病死睇晒噶啦。 睇住佢起高楼，睇住佢宴客，睇住佢收皮咯。 啊，又咪真系噶，因为好喺早20年前、10几年前咧，好多电即系 XP 年代咧，咁2000年代咧，好多电脑基本上净系俾即系好多公家电脑啊，佢净俾 IE 用嘅啫、啊，即系个改咗版 IE。 咁但其实调翻转讲啦，而家咁就有两大潜在受害嗰啦吓，一个就日本，一个就中国。先讲日本先啦，日本就一位大家都知道佢而家仲用紧 Fast 嘅国家嚟嘅，据统计仲有两成嘅市占率，而嗰度人大部分都系唔肯肯或者唔识去转嘅。咁啊，日本的 IT 狗啊，嗰啲 fans 喺度屌，呢、这个礼拜入边佢哋净系做一件事嘅啫。就是将个预设油暗器由 IE 转咗做呢只有嗰只 Eagle 然后将个叶手转阿虎度，因为通常呢个一 pad 嘅，仲系用紧 IE 嘅人啦，都系仲系用阿虎做叶手。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好多公家嘅网页仲系用 IE 报税 K 卡嘢。 啊，呢、这个咧就日本就冇暂时还好，相对好少少，因为佢哋都真系知会系出问题嘅。咁日本呢方面就冇咁大问题。但是大问题就是啱啱你讲下另一个国家中国。中国到现在呢一刻都仲有一惨公家机构是要你用 IE 嘅。即其实都几卵大镬嘅。不过我諗佢哋可能都仲系用緊 Win7 嘅。甚至更后啦，我唔知道。咁你用緊 Win7 系继续俾你用嘅，咁你应该唔会好大镬啩。即咁啦。 咁就即一个时代结束啦。因为当初就佢Microsoft 靠呢个扑街嘢打冧咗 Netscape。真嘅，因为佢你讲真就嗰时未有所谓叫港元化，就是、因为大佬系根基，咁个用嗰样嘢，而嗰时呢个嘢又比 Netscape 快，当时啦，咁个都用佢，咁 Netscape 冇人用咯 ，Netscape 就咁，其实 Netscape 死喺呢样嘢啫嘛，因为后嚟就呢个嘢又垃圾，问题又多，咁其他跟住其他厂咧出嚟嘢开始追过你啦。 其实次代代每一次更新，唔好净系讲 Bowser， 你其他嘢都系一样嘅情况啊，就系、是、新出嗰阵，系威系细，好劲，又短小轻薄，又快，又功能强大，但系到后边咧越嚟越大，越嚟越臃肿，越嚟越慢，跟住又跟唔到个新嘅潮流。 佢好似冇点喐过添啊，因为相比嗱好多例如同样根基嘅 Safari 基本上系每一集都系不断去改去追啊嘛，但系佢咁多代 IE 其实冇改过。系威哥自己放弃咗咁滞嘅， 后尾知道冇一个，因为佢个三七几嘅成其实太旧啦，所以后面都直情系都系用空嗰个内核噶嘛，就系、是、咁样直接突然间一啲人就发现，喂，大家用空内核，但系佢比空短小轻薄好多、啊，好认真噶，你试一试啊，如果你而家冇大家冇试过嘅话，你同一个网页用空开同用呢个开咧，那个速度系差好远噶，食资源都差好远噶， 系啦， 空我咧都唔捻知点解我开四个分页，佢有人本事食我四击噶， 空佢最大卖点就系佢开多 plug in， 即系最大缺弱点。因为 plugin 开多，你 呢个唔系佢嘅优点嚟嘅，因为空嘅绝大部分优点，你唔系嘅绝大部分 plugin 咧，你都可以 plug 落去 Eagle 度嘅。绝大部分有少量，有好少量系佢专用嘅。 不过而家好一啲嘅，空而家相对好啲嘅，但系都系大食。不过依个就算啦，依、这个唔同，我唔讨论啦。依、这个就有机 我踩多最后一脚啦。当年 IE 嘅一个问题就系佢用Window 内核嘅优势咧，去排斥其他 Browser。呢个当年 IE6 嘅年代，然后其实 Chrome 而家一样，佢变咗 Evil， 对就唔系 Window 啦，就系佢 YouTube 嘅各种服务啊，全部优先俾 Chrome。新服务啊，嗰啲新功能啊，全部优先俾 Chrome， 其他人咧就全部挡 Q 佢，尤其是 Firefox 佢搞得好耐啊，即系Safari 啊，都嗰啲 Eagle 啊，啲都试下搞佢，所以点解Eagle 就算系用都系用 Chrome 代学都好啦，有啲嘢系 Google 系特别迟先见到嘅，就系、是、因为咁样嘅。好啦，咁啊， 有机会系即系当系一个唔知几时会真 浏览器大战，由当年讲翻到最新啦、啊、吓。 系咯，由 Moses 开始讲到而家啦， 开支票 咁讲下啲经济消息啦， 街市行情， 街市行情跌日元135，即系500上24年嚟最低，黐乸线喺度，哇！即系我都一听新听新闻，1998年10月以嚟最低啦，哇！黐乸线，即系谂下半年前啫嘛，都仲即系其实一个长就好长，成3-4年时间一 keep 住系110至108至13之间嗰位 七几算啦，或者调翻转就 系咯，六百算，600至700算，一路浮游，突然间呢几个月佢大佬食泻咁泻落去，日元嘅低算同埋啲加密货币一齐急泻， 相对加密货币冇咁大镬嘅， 加密货币仲大镬啊！ 所以网上有张叮当嘅图啊，系就系阿大雄老豆做安慰大雄话：，诶唔紧要啦，你 yen 跌咗廿 yen 啫，我啲加密货币几乎消失咗咁滞啊！ 由三万美元跌咗到跌咗18,000美元， 你揸 bitcoin 已经算小事啊，仲有啲渣拿俾你啊！即系你揸 bitcoin 啊，揸以太币嗰啲都算小事啊，有啲有几只币直情基本上凭空消失咗噶啦，话你听。 唔系点解啊？标机乘机踩鸠两架 Elon Musk 啫。Elon Musk 买好啦 ，Elon Tesla 买咗好乸多 bitcoin 啊嘛。 而家个日元个 yen 价就翻去2002年啊，差唔多嗰个时间咯。我记得嗰个年代又有 yen 好卵平噶嘛，又系翻嗰个年代。而重点系而家香港嘅物价，但系日本嘅物价。升咗哎咁多，有少少通胀，佢哋就已经咦咬咬啦。但系我哋嘅无论人工啊，佢 kick 啊，其实升咗好捻多噶啦。所以调翻转，而家系比当年仲要平嘅。啲日本而家日本啲嘢，即系大 C100 大家都去唔到啦。咁啊，好啦，咁啊， 咪等佢开关啦。咁以后啊，咁讲而家讲下啲其他新闻啦。 好啦，即系游戏消息啦。咁啊，我哋有专题讲咗一惨游戏啊，但系我哋录音当日 Capcom 先公布，所以我哋要放喺呢个位先可以讲啦。咁啊，Online 嗰边就大家知道啦。其实佢叫就叫做资料片，但系定系叫 DLC 啊？但系嗰只系 DLC 啊， 超巨型 DLC 咧，咁样理解啦。而且后边仲会有四个免费更新，咁啊，我当佢资料片啦。咁啊，猎人就好兴奋啦，但系我就睇唔捻明，因为我系唔玩 Online 嘅少数香港人啊。咁啊，唔紧要。咁其他之外咧就系、是、今次最大惊喜啦，因为摩亨大家一定知道一定有㗎嘛。最大惊喜系一隻叫龙族教义嘅RPG， 好少人识㗎。一隻Capcom 做但系成嚿嘢好欧美系嘅 RPG 嚟嘅。咁因为欧美啲 RPG 啊故事做得好好成啦，但系呢因为通常系 ARPG 啦，即系又动作又成啦，但系佢无论系动作模组啊打落去嗰下呢系完全冇感觉㗎。咁但系 Capcom 大家都知道 Devil May Cry 嘅就表啦，你佢打落去嗰下，即系嗰啲所谓嘅打击感啊，我唔知点样形容啦。你打 Monster 又好，你打 Devil May Cry 都好啦，嗰下系打落好爽噶嘛。咁佢就屌你班友仔都唔捻识做 RPG 嘅动作嘅，我嚟做。咁但系调翻转就系、是，咁佢又唔系真系好识做RPG 嘅故事啊，唔算系好差嘅，但系只能算好中庸啦。所以当年呢是有炸人都几鍾意龙族教育这个 game 嘅。咁但係佢红起嚟啦吓。咁就调返转讲下日本你有几多人会鍾意玩欧美系 RPG 啊吓。係咪先。咁但係有玩家嘛，而且鬼佬呢后咪都陆陆续续系感受到这个 game 做起嚟有几远嘛。咁 Capcom 近期呢就都几勇下啦，大家都知道啦。咁佢喺呢隻 game 十周年，咁佢出个影片咁讲，其实都系讲啲当年如何那样啊，啲老鬼想当年啊，即系嗰啲正常玩家可能狂热玩家会有兴趣，但一般玩家冇兴趣，嗰啲废噏諗住都佢屌屌啦，胜利即系顺便你发布会顺便放段片咋嘛。结果佢最后一刻因为佢影住监督去讲嘢㗎嘛，除衫。呢、这个令男人最兴奋除衫系一个男人除衫。点解呢？佢除咗件外套下面写着龙族教义二，佢就着住一件龙族教义二嘅 T 恤。即系公布佢有续作啦，因为大家断咗念㗎啦，唔认为佢会有㗎啦，已经系当佢一个实验，因为实验失败咗嘅实验作嚟㗎嘛。咁佢竟然出到第二代，非常地建议。对欧美 RPG 有兴趣嘅可以试下，尤其是啲咩上古建筑啊嗰类嘢呢，你觉得佢啲打击感非常之差嗰类啦，即係打落去一啲都唔爽快嘅，咁你可以试一试呢隻 game。咁啦好啦，咁点解要扔上古卷轴呢？因为又到 B 社时间啦，啱啱 B 社近排又突然间又好似好即係叫做咩换咗新老细之后呢又好返啲咁样啦。首先 4out 啦。 佢就会出 4out5， 因为之前 4out76 唔系正式㗎嘛，即係你断估你唔会估佢系第76代啩，断估我哋有生之年唔会见到佢出咗第76代啦。咁但係佢之前出 4out4 㗎嘛，咁正统续作呢、这个真系叫正统续作啦， 4out5会出，而时间会放喺上古卷轴六嘅后面。咁有牌啦，老老实实上古卷轴六都应该有捻牌先见到㗎啦。咁啊，因为上古六而家仲系前期开发阶段啊，大佬你諗下。但系佢 B 社有个就话佢系因为佢哋个排程问题，佢哋唔会将两嚿嘢重叠。咁即使有真系有捻牌等啦。你谂啦，上古卷轴六，我当你开发三年之后先开发 4out5，即系不过调翻转讲，以佢哋嘅人数，以佢哋人力物力，又的确 喂，我又唔想见多一次 file 76嘅问题，你出咗原来之后要几耐先执翻到似样啊，大佬？咁啊，所以就咁咯，你等咯，等咯，应该比 GTA 6会快嘅。 好啦，咁讲下另一只应该唔使等太耐嘅，就系 Diablo 4。咁咧，重点系即系佢官方话冇货金元素啊，官方话 个副总裁就走出嚟话佢唔会好似 Diablo 二摩多咁。即系手机版啦，你大家听开，我哋都知道我讲二摩多唔系讲妹妹啦吓，不过算啦，我都系讲呢个相关。总之佢就话，因为之前出到完之后俾人屌老母，上个礼拜讲完啦，咁而家佢就应该系因应呢样嘢，啲人就话喂屌喇声，你 Diablo 4会唔会咁样搞法噶？佢话唔会，我哋会系买断制，唔似系二摩多咁样嘅。咁但系嗱呢个嘢咧，其实。都仲未讲得死啊，应该咁讲。我觉得佢嘅意思应该系咁样噶，但系未讲死嘅，因为唔似二摩多咁样免费出，然后要你丧抽到抽到黐筋，唔似咁样的模式。咁但系佢可以好似九百几万年前日本啲部分 online game 剔光明嗰啲啦，先收你月费，月费入边再有扭蛋，咁都系唔似二摩多噶。即不过嗱，通常一般情况下，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就通常个扭蛋咧系可有可无嘅。相对嚟讲，即系可能啲皮肤 skin 啊嗰类咧，即系或者系一啲一边都打得到嗰啲消耗品啊，咁你唔使叫做冇咁唔需要你弄咁多咁辛苦都可以有消耗品啊。相对比较多系见呢啲咁嘅嘢啫。咁啊，唔知佢系点样，即系佢当然都佢本人嘅意思，应该都系话我哋系正系普通嘅买断制咁样嘅意思嘅。但系 level 四 level 啦， 听住先啦，听有嚟听住先啦。 咁啊，啱啱讲二摩多提埋啦，顺便咁佢包括港台在内嘅亚太区中文版延期。咁啊，唔知佢咩事，真系老老实实，只 game 已经出咗噶啦嘛，但系中文唯独中文版延期。咁啊，系其实冇人关心啊，老老实实，你真系要玩嘅，一系你英文差到咁嘅地步咯，因为当年我玩嗰阵，点英文版都唔完全唔系有问题嘅，因为只 game 其实都睇佢个故事都算，啲文字啊都算好简单，一般中学生程度嘅水准，都唔知嘛，你话如果你系竞技类嘅，你就话边个区系好影响嘅啫，手游有咩所谓啊？不过咁啊，真系竞技类，亦都关扭蛋事嘅 Overwatch。咁就都系你玻璃渣啦，不过就今次就佢就调翻转啦。我唔知系俾人屌捻到开花定乜嘢，但系因为佢呢啲咁嘅嘢咧，应该系一段时间企已经企划咗一段时间，而家先公布嘅啫。佢就话往后 Overwatch 二将会唔会再有佢个所谓嘅战利品箱，所谓战利品箱咧，你可以理解成榴弹咯，即系 系 啊。咁啊，即系佢话唔会再有啦，佢会往后会用其他收费模式去取代咗。好撚好赞嘅战利，好撚好赞我讲嘅战利品商机制，咁应该算一件好事嚟噶，亦都可能系比欧盟屌得劲。你你知欧唔系欧唔记得欧盟定系欧洲个别国家，我唔记得系边一个啦，系禁止有赌博成分嘅嘢，而佢哋认为认定咗钻蛋及呢啲战利品商都算系呢种咁嘅赌博嚟嘅，所以有啲国家系出唔到嘅，已经系。咁所以佢可能系因为咁而改，亦都可能系唔知啦吓，可能良心觉醒啦。你信唔信么？你信唔信而家玻璃渣会良心觉醒啦？啊咁样啦吓。 玻璃渣唔觉醒，即系佢上面嘅老细唔同啊嘛。不过呢个唔关事啦，呢、這个就 咁啊好啦。咁跟住咧就系一只都系欧洲不过东欧嘅游戏。咁啊好几杀阵。咁之前上新闻一样嘅意思啊。而家就系我哋之前咧睇漫画成日话作者外出取材中，休刊一日嘅嘛，休刊一期嘅嘛。咁呢次咧就系作者外出取材中延期，未知佢延期延到几时？咩叫外出取材中咧？因为大家好几杀阵一只FPS 战争类游戏啦。咩叫外出取材啊？佢哋成班有一半人而家喺乌克兰前线打紧仗。 哦， 咁仲唔系外出取材？我知有少少地狱，但系对佢哋都show晒出嚟，咁我亦都觉得应该系 OK 嘅。 祝佢好运啦，只系嗰句。 嗱，往正面去睇，嗱，祝佢哋可以翻翻嚟，当然系咁啊。然后佢哋翻翻嚟的话咧，就会带住一个绝对真实，比任何资料更加真实嘅战争资料出嚟。喂，冇嘢真实过你亲身经历啦啩？即系你玩啲咩啲 FBA 啊乜乜嗰啲战争 game， 有边个啲制作人系有打过仗啊？但系呢次你真系可以见到啦。如果佢哋可以平安归来，开发顺利开发到出嚟嘅话咧，一定会有啲更加厉害嘅嘢走出嚟。希望啦，咁啊，祝佢哋好运啦，咁啊。 好啦，咁我哋将个视线拉返嚟我哋亚洲方面啦，咁先去我哋东北方轮廓台湾，咁就都前咗几耐嘅事嚟啦，我哋一开始讲点解会有转转法，我哋上个月讲緊转转法出题案啦嘛，咁就而家就终于有第一次裁判，唔系转转法裁判啦，系呢件事相关嘅。因为当初件事嘅引申就系丁特走去屌台湾嘅台版嘅天堂 M， 话佢个机率系同韩版唔一样。重点唔系呢样，因为呢样基本上系公认噶啦，即系台湾特别版，即系有时系港台特别版一样意思啦。总之个机率就次次都被人改低嘅，咁唔改系原因好多嚟嘅，所以佢天堂 M 出嗰阵时就讲明个机率全部同韩国一个一样。结果俾丁特走去屌鸠佢，喂你个止步个机率是 99.9%， 因为超过了三个差距啊，所以佢几乎可以肯定你是改过个机率嚟噶啦，已经系佢抌咗唔知系抌咗几百万台币啦吓，唔紧要，总之佢验证咗个止步机率好明显系唔一样嘅。咁啊烂铲做法就系告鸠佢诽谤，唔知台湾好捻中意咁样做噶啦。但系嗱，呢个诽谤案咧，我唔知个结果后屘搞成点，因为民事可以搞好耐嘅。咁但系喺个诽谤案未出之前，先有个刑事案出咗先。公平竞争法，台湾叫公平竞争法，香港就叫商品说明条例啦，类似乜嘢啦。咁佢就话，因为你宣称台湾嘅机率同韩国一模一样，但系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机率都一模一样。咁所以佢就话你系有欺骗消费者之嫌，所以就罚佢钱。但系罚几多啊？200万台币，净系阿丁特抌咗落去嘅钱都唔止呢嚿数啦。我都唔计其他货金嘅人，唔计其他货长其他嘢啦。你罚200万，啲台仔啲法律真系即系戆捻鸠嘅，真系我都唔知系个法官戆鸠定系啲法律戆鸠啦。因为咧，佢哋啲法律咧有啲咧个罚真系罚到好捻轻噶。啲民国唔知几多年，900几万年前定落去用当时嗰个物价去定嘅。我唔知系因为咁啊，定系乜嘢？因为公平竞争法应该系好近期嘅事啊，点解罚得咁捻少？即系你净系睇丁特嗰单嘢，你都最少应该要罚翻佢赚喺呢度入边赚到嘅钱啊！佢都唔计其他人我都唔捻同你计啦。即系结果俾全世界笑鸠佢。虽然都算个还啊丁特一个清白嘅，因为呢个裁判佢一判落嚟咧，个啱啱讲烂铲告啊丁特个诽谤案咧，基本上系唔捻使告噶啦，一定输捻硬嘅。咁好啦，跟住咧都仲系台湾消息，咁啊好其实好小事啊，基本上是日常嚟嘅。 台版 FGO 老 B 站B 站 FGO 咁咧，其实佢出现咗就咩啊？某星优个名冇咗， 即系呢个迷外衣啦吓。如果大家都唔敢，即系咁冇跟到嘅话， 但系佢起码好啲就系佢就净系冇咗小星优名啫，啲相啊佢保留咗喺度，唔会话河蟹晒，连啲礼装都河蟹埋。 据说之前咧，中国版咪有个将啲人个名啊、真名啊、本名啊、吕布啊嗰啲嘢全部改捻晒，但我唔记得咗。嗰时仲佢话佢改都觉得都有几有根据噶嘛。嗰阵时啊，今次开嗰阵时有好短暂嘅时间俾人捉到，佢依然用翻中国版嗰扎改咗名嘅真名。但系好短时间，跟住就 hot put 咁样改捻咗啦，因为文字嚟嘅啫嘛，同啱啱同马里奥嗰啲系一样嘅，因为都系改 DLC 上面嘅资料，仲系文字资料，所以好快闪改咗。其实佢呢头基本上 好快啫嘛，改文字资料基本上三分钟内可以改完一张嘅。 只要俾人发现到，就一定 cap 图噶啦，即系好简单。你打开台版 FGO 见到嗰扎嘢，你梗系即刻 cap 图噶啦，跟住传咗上网之后，你就一定洗唔甩噶啦嘛。所以而家你都仲系俾人 cap 得到佢。有啲咁嘅嘢嘅，咁即係好正常啦，因为间嘢叫小萌乜春啦吓，但系嗰嚿嘢大家都叫佢小 B 嘅，因为佢基本上系 Bilibili 嘅子公司嚟嘅，只不过系台版就基本上用佢，所以我再提醒一次，呢档嘢出嘅 game， 你真系咁想玩 Bilibili 嘅 game， 你过去玩中国版算啦，不如好认真嘅，最少佢唔会搞啲咁戆鸠嘅复制贴上错误咯，系咪先？ 算啦，呢个就好啦。咁讲下啲 呢单就真系大单嘢。其实有人喺度夹鸠我话关我哋 A C G 咩事？我谂紧你知唔知呢嚿嘢可以影响几捻大？我先讲咩事先。咁佢就话所有留言必须系实名制嘅状况之下先可以提供留言，即是话我搞个我动留言版啦，我一个上古嘅名词，我谂后生少少都唔知咩叫留言版噶啦。咁我搞个网络留言版上边咁。正常咪阿媽阿狗好似 K 到咁，大家都可以留㗎嘛。 即就算是账号都好，都唔关个真实身份事啊嘛。但大陆唔系一回事嘅，大陆论坛类咧，基本上都系实名制咁制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就系讲紧，只要可以有留言功能嘅，全部都系要实名制，即系包括你啲咩 Bilibili 要打弹幕啊。Bilibili 已经实名制咗好耐噶啦， 实名咗好耐啦。 而点解会辣到游戏咧？就系、是、你打 online game 咧，系要打字，只要系打到字嘅地方，包括 give up。我谂哇，大佬，如果你真当真因为咁嘅理由而 ban give up， 我真系觉得哇，你厉害啦。拎烟嗰个话，拎烟入边都有留言功能噶嘛，都俾人阉捻咗，会唔会系因为咁咧？好有可能。佢而家出嗰个叫做意见征求稿，入边咧就大概话我要管呢啲管嗰、那个。咁有好傻好天真，仲要系中国人啊！又屌啦声啊！既然系已经真人咁，我哋有冇可能改变佢咧？哇！ 冇人啊！ 即系冇装外宾啦、啊。佢要大陆嘅讲法就系、是，请不要装外宾。即系你扮咩外国人啊？你做咗咁卵耐中国人，你唔系唔知道共产党嘅意见征求稿咪真系实稿咯？即系只系未实行咁解啫。预告嚟啫嘛。所以咧就会令到之前其实已经系噶啦，啲 online game 啊嗰类嘢咧，你见到已经好明显地分咗中国服同啲中国意外服啦，好多咁样啊。而家系包括晒所有嘢都一定要实名制。咁啊咁嗱，先讲 Telegram 系冇事嘅，点解？因为佢 Telegram 从来都唔受中国管，系中国系管唔到啊，因为佢个 server 系咁转咧，佢 ban 唔捻到佢嘅 account。而家中国喺上面 Telegram 属于呢个既封锁亦都封锁唔到嘅状态，即系有时你会连唔到，但系 大部分时间你都系连得到嘅，系直连啦，唔系讲 VPN 之类啊，系直连你都连得到嘅，因为佢系咁换 IP， 你试下系咁 ban 啦，你唔知错杀咗几多嘢，而中国暂时仲未会宁可杀错良民，即系俄罗斯之前试过，然后濑烂晒嘢。啊，所以香港人都唔使太担心嘅。如果系讲 Telegram 啊，好咁啊，最后就讲单趣闻啊，都系 Minecraft 万岁， 耻笑女啦吓，因为我哋偶不尔我哋都会睇一睇啊，有边档边档新闻就又攞咗啲好卵逼真嗰啲，即系之前系俄乌战争，我记得系成日主角日得 俄乌战争最多啊， 系啊， 直情多咗，不过咪主要系一般媒体唔会讲咁样，系好乸多，不过算啦， 系攞啲战争嗰啲游戏啊，因为佢而家真系做到好卵似噶嘛。攞去扮或者佢可能系真系搞唔清楚啦，系啲俄乌战争相关嘅图片啊，咁啊如果系台湾咧，就经常会咁样做嘅，但系下边就写住啊意象图非真实情况，咁啊咁啊加句嘢，咁啊戴个头盔落去啊，咁但系咧呢、這个濑嘢嘅系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哇我谂紧屌啦星，你即系俾马化腾定马云啊，马云收购咗之后唔系烂到咁啊，你班记者盲噶？屌喇星，佢系咩嘢事呢？之前中国咪第三个 fucking 男啊，是但啦，我哋广东话讲得唔好，读下都读做 fucking 咁啊，你呢个系 fucking 我成日都读唔到啊，算啦是但啦，咁啊嗰句 fucking 路咧，咁啊佢就话有个咩全世界最大飞核动力啊嘛，就即时话全地球最先进嘅 CRT 电视咁解咯，唔紧要，我唔喺度串鸠佢啦。总之佢就咁大家当然都系新闻嚟嘅，其实咁大家都要报啊嘛，咁你报要图片噶嘛，咁但系知道呢啲嘢毕竟都算系军事嘅嘢啊嘛，所以啲相可能相对比较难揾啦。嗱，我已经好尽力咁帮南华早报去辩护噶啦，咁啊结果佢网上揾到一张就好都算几低解析度嘅图。咁就话呢个系佢03号第三个航母嘅照片，咁但系喂大佬一望落去，乜有航空母舰？系、那个航空母舰应该系真嘅，但系个龙门啊嗰类嘢就喂你点睇嗰样嘢？嗰、那个四方形嗰啲狗牙都系 Minecraft 嚟嘅，你话扮到好似好真好性嗰啲，咁啊一时间分唔清嘅，我都好合理嘅，老老实实，即系嗰啲而家啲 game 你先做咗几多次噶啦吓，咁但系 Minecraft 仲要唔系改咗素材嗰种嗰、那个版本，系大家健康嗰只。不过算咯，即系仲有人去变，即系结果张图嘅作者行翻出嚟，呢嚿真系 Minecraft 嘅图嚟。即系咁样，唉，即系南华早报，仲要系如果你话啲咩湿鸠报纸都算啦。虽然而家南华早报都基本上系湿鸠报纸，大家都明噶啦。唉，不过都见咗一段百年，大家要记住啊。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其实一套好撚老牌嘅报纸啊，虽然你一个好撚老牌，之前前排庆咗唔知几多周年嗰嚿都已经俾人夺舍咗好耐㗎啦，已经原撚全唔系当年嗰个嚟㗎啦，不过佢鍾意啦，咁啊 佢开心啦，又都系嗰句。 即系我哋只系负责耻笑嘅啫，即系拆捻到咧，真系。 总之就系不 Minecraft 都得嘅，你真系喺各种意上面都几神作咯。 系啊，喂，但我都有多嗰句，你如果系嗰啲好真系好象真嘅，你都仲可以上次可以讲下，喂呢嚿 Minecraft 起晒格噶喎，大佬，你都可以搞错。 解像度问题，解像度问题。 啊、即系佢系啊，佢因为佢夹硬将个佢当成咗，因为夹硬将细头卷大会有出会细头变大系唔会出锯齿嘅。少常识啊！呢、这个南华早报嘅小篇啦、啊，即系西图变大咧，只会蒙系游戏低解释度嘅状况下变大，先会出现锯齿嘅。OK， 不过算啦吓， 算啦，呢个就唔好吐槽佢啦。 耻笑完啦，耻笑完啦、啊、好 啊，咁今个咪差唔多啦，下个咪再见，拜拜。